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马上来给你喝鸡汤喽。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讲的这碗鸡汤呢，他竟然称他自己为一个叫做恶女思维啊。什么样的恶女思维呢？他竟然提醒人们，我们不要考虑任何人，这就是一个强者的开始。是一个正确的鸡汤吗？我们来听听吧。 你的注意力就是你的命运，你的焦点在哪，你的人生就在哪。太考虑别人，表面上看起来你只是会忙一些，对吧，多回回信息或者答应一个邀约，多去帮一个忙，但是从深层次来看，这个是你在让自己不断打破你的能量闭环。因为真正的高能量它是闭环流转的。 真正的高能量它是闭环流转的。它要强调的呢，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时候顾虑太多事情了，所以我这边啊帮你处理一点啊，我帮你分担一点情绪啦，我听你讲一下故事啦，就是因为这些洗洗数数琐琐碎碎的事情，让我们的能量呢流去了别的方向，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就在这些散散碎碎的东西。 但是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的，你应该没有这样吧，你都是比较自我一点的。他形容这的人应该是我吧，我比较顾虑别人的感受的。 我觉得是， 是， 就你还是会 care 他的东西咯。 对，明明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忙的，但是我总是把别人的事情呢放在第一线。 是因为你get播吗？ 不是啦，是因为我没有那么的冷血，我比较喜欢帮人。可是帮人之外呢，看到他脸上有笑容啊，还是帮到他，我变得会比较开心一点点。 对啊， 就是不知道， 就助人为快乐之本 啊，助人为快乐之本 啊，我明白这是善良的一个初衷，但我们也要知道，有时候你帮助了这个人，这个人他只是不珍惜你，或者他只会更加懒惰。所以我觉得这碗鸡汤要告诉我们，人依旧要善良，但要选择对谁善良，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的善良的嘛，right？而到后面呢，这碗鸡汤竟然还说了，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那么累？等下回来就解释给你听吧。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Dior 大影的《节约用爱》。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继续来跟你分享今天的鸡汤喽。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接下来说的这碗鸡汤，它就是提到我们人啊，常常会因为太多关注的事情是没有必要的，导致我们的能量流失了嘛。所以呢，适当的不顾虑别人，或者是少顾虑一些不重要的人的感受，反而对我们的前进会更加好。这点你算是认同吗？ 我算是认同的，因为我之前真的是 care 太多太多东西了，可是到最后我就发现到，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嘞，我 care 那么多东西干嘛呢？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care， 你要 care 在呢就是值得付出的人。 对， 如果你 care 那种呢，你付出了但是 没有回报，或者是他是得寸进尺，那就不太好嘛，所以会让你觉得很累，对吗？ 很累，非常的累，我很累， 很累，我很累。所以呢，这碗鸡汤后面呢，博主又加码分享了为什么你总觉得累，他给出了一个解释，来听听。 为什么你会总觉得累？不是因为你做的多么的多，而是因为你在无数个没有必要的回应当中把你的能量散掉了。那些所有没有被你整合的能量，他们都会变成阻碍你自我实现的障碍。而真正能成事的人知道，注意力就是命运的工程师，你盯在哪，你的人生就往哪里建。所以宁愿得罪别人，他们也不愿意被情绪绑架，宁愿装傻失礼，也不愿意让各种八卦占据他的思维主权。 我觉得说得太好了，宁可装傻失礼，也不要被别人的八卦来占领他的思维主权。因为有时候你在公司啊，或者是在一些圈子里面，你不去involve 一些八卦，或者是不跟大家聊这些日常的茶余饭后话题，大家会可能觉得你好像是另类这样。可是就因为你就被逼要去跟这些人去做这些社交，导致你的能量散掉了。我觉得他那一句真的说得太好了，注意力就是生命的工程师，你专注力在哪里，你的生命成就就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成为这样的人的话，你有机会，很大可能机会成为老板了。你看老板啊，都是不容易被动摇的，因为他们心里呢就是有一个主权的，人家说什么他都不 care， it's okay， 你要讲你的事情你的事嘛。老板呢有自己的思维，不会被动摇，他们也不会那么的重感情，这是他们的优点来的。 OK， 当然我们这边不是要说人人好像都不要去跟别人交流了，我觉得最终导向还是以快乐为本。如果今天你跟别人讲了八卦你快乐， that's OK， 可是如果你跟别人讲了八卦你快乐但是又觉得很 toxic， 然后又很负面，那就不对了。 是， 我觉得任何东西的导向都是最后你要得到快乐那就好了。 对，如果你在这个 toxic 朋友圈的话就离开呗， 对， 去活得比较快乐的一点朋友圈的话，你会活得比较自在，比较快乐，自由自在了。 对啊，学起来这碗鸡汤呗。 手就够炫 Beyond Trend。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 由来自菲菲公主的第57次取消发送。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 来学潮语喽。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是什么意思呢？请问什么是名片小偷？名片就是我们熟知的 name card、uh-huh. 小偷就是薪水小偷的那个小偷啦哈，你来盲猜猜猜猜、 okay. 名片小偷啊，我第一个想到应该是因为讲小偷嘛，所以拿那个名片的肯定是偷偷摸摸的，不是光明正大的。 Very good. 所以应该是当你的朋友要去应酬的时候，你陪你的朋友去，比如说像是房地产啊 example 啦，然后你是跟着你朋友呢一起去认识人的，然后当发名片的时候，就是对方发名片的时候，他是发给你朋友，但是呢没有发给你，这时候呢你就偷偷从你朋友身上拿这个名片啊，占为己有，去 call 去认识一下这个人、 就是我们所谓的抢了人家的 connection 啊， 抢了人家的 lead， 对 啊，抢了人家的资源， 对， 然后是没有告诉你那个朋友的， 是你是绕过你的朋友直接去对上那个人。 其实这个真的在销售领域里面是最忌讳的事情来的、如果今天你有这个 case， 你有这个案子，我有这个顾客，然后我带我的顾客来介绍给你、中间我至少是中间人，我也要有一个分成、可是如果你越过我去跟我的顾客谈更多别的东西、是真的没有行业道德的， 是完全没有的、你 pass 过我这个老板， 对，就好像今天厂商要找你业配、明明是有人介绍的 对不对，可是你就越过那个中间人找厂商，所以那个人不是白介绍了、 但是有一个好处啦，我可以赚更多了，这样子不用pass 过那个中间人嘛，中间人还要抽那个 commission 嘛。 如果是中间人带这个人给你的话，你就有这个义务让他抽， 对， 因为他介绍资源，他去维护这个关系也是很难的嘛。我觉得这个是行业道德啦，还是要去遵守。但是你今天这个猜测呢，我必须说跟答案呢是有将近46% 的相似 一半了、哦、哇， 有一半已经很不错了、哦、回来再继续猜的准确一点，这个名片小偷这句潮语吧。 给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 Broccoli， 我最爱的食物品牌 Prego Good Time Campbell Soup 和 Kimball 举办活动啦， Arnott's Fun Fair 从7月9号到13号在 Sedia City Mall Concourse 有很多优惠和各种游戏摊位等你亲自来探索和参与，现场会有不同的产品供你来选择，让你疯狂的补货，而且买上指定的数额还可以领取各种精美的礼物，重点是由我 Broccoli 最爱由各品牌化身的 Arnott's Buddy 限定的可爱毛绒玩具盲盒，不瞒你说，只要前往 Fun Fair 的朋友就有机会把它带回家哦，错过的你可能会后悔，因为他们真的实在太可爱了。还在等什么？7月9号到13号约定你在 Sedia City Mall Concourse 参加 Arnott's Fun Fair 吧。 我好像爱错人了，可是我们已经交往一年，该跟他说吗？ 你需要的是强者思维，及时止损。强者思维就是你遇到了辜负你的伴侣，交往了虚伪的朋友，做了很多没有结果的努力，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认栽。记住，强者思维不是去纠缠，而是直接买单离场。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痛苦，允许一切自由的发生，把及时止损列入你的人生信条。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的《祝你幸福》。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选懂懂懂， 歌选懂懂懂。我们接下来懂的这一句潮语呢，很多人他们应该都可以这样子来形容别人的。你是不是一个名片小偷？名片就是那个 name card 名片啦哈。 对， 确实跟你讲的一样，刚刚已经猜对了，他是要偷偷来的， 偷偷来 没有未经他人允许的一个行动来的 哦。 OK， 然后呢，他也是跟社交有关系的。 社交啊， 对，你刚那个方向其实大概对了， 大概对了呀。我还想说，他就是偷了您啊、你的 name card 之后呢，其实要偷偷试探你的，比如说你是他的竞争者，要卖 property 的，他拿了你的名片之后呢，假假他是 customer， 他就 call 给你，喂啊，你那个房地产是卖多少钱啊？其实他自己也是卖那个房子的，他要对比一下那个价钱， 哇， 啊 这个、 他抢了你的生意啊， 还真的是奸招啊，我们叫做啊。原来你是这种人吗，莹莹？ 啊，我没有卖房地产啊，答的 bro。 OK， 但是呢，这个猜测恭喜你，今天答 对呀、 错了。 不过确实如此啊，刚刚名片小偷被你说到已经很类似了，真的是偷了你的名片来做某个东西。OK， 这个不只是在工作上面，友情上面也是的。你有没有试过有一个朋友，有一种朋友哦，他们是那种他为了要认识新的人，那些人你都认识的，因为你可能认识很多人嘛。 对、okay.。 他就在你没有在的情况下，他在那些人面前讲说：“啊我啊啊我是那个认识莹莹的莹莹的中学朋友。Oh. ”他就要借你这样的关系来认识其他人。That's okay。可是呢，他认识了那些人过后呢，他可能表现不好，他的品行不好 ，OK， 间接也影响到你了。 对、哦。 那些人就会觉得：“哎呦，这么莹莹认识的人这样子的来到我公司，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的？” 嗯、 重点是你莹莹啊，你还不懂你的名字给他用去了、 嗯、 啊！他是在后面讲说：“哦，莹莹啊，哎呀，我的前同事来的，啊，莹莹啊，我的姐妹来的。”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种人呢，就是 名片小偷，他偷了我的名字， 偷了你的名誉来认识其他人。 哟、哦，好可怕嘞！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 啊，就真的要提防一下啦。不过这是一个潮语啦，希望大家学起来，生活中也不要用到，也不要有这种人，好不好？ 好， 学起来哈。同样的，这一场市场营销分享会呢，会出席的人肯定都不是名片小偷，是真正的商业大佬来分享给你他们真正的名片呐、啊。那就是 SME Vaganza 呢，来临的7月16号，柔佛 Opera Hotel South Key 呢，就会有专业的财经主持人，还有各大的老板们都会在现场来进行这个交流的。如果呢你是已经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的老板，想要参与来认识人家来交流的话呢，马上去到 astromedia.com.ny 来报名吧，位置有限，先到先得哟。 守着够炫 Beyond Tre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张碧晨的如故。张碧晨的演唱会呢，相信大家都有的人觉得可惜，有的人觉得好开心，因为抢到他的演唱会嘛。爱的史诗将会在9月12号的晚上8点呢，在 ASEAN Arena Bukit Jalil 实力的开唱。当然还有第二场呢，也就是9月13号晚上8点呢。哎，门票大家就去到 my.bookmyshow.com 来检查。同样也要留守过去，因为可能随时会送票给你哦。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这个呢不是送票，而是送花给你啊。因为 Broccoli 7月份的生日宝宝的 Reels 呢，再一次来了。这一次不是送蛋糕，而是送校花，送花给你。因为跟我们校花的 event 是有关系的，听听看哪些幸运儿是让 Broccoli 可以送花又可以祝福你呢？我们听听吧。来，叫什么名字 ？Ryan， 请问你是七月生日的吗？ 七月，对。 Very good。七月几号？ 7月25。 25号 ，OK。那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呢？ 这个生父 A。 叫什么名字啊 ？Ryan，Ryan，OK。 Okay。Brian 讲哦，他今年的愿望是整个 Sam 都拿到父 A， 你们觉得可以吗？OK， Brian， 你个考试咧可以夹到 A， semester full A， semester full A， 全部人跟我讲，心想事成，一二三， 心想事成。 OK， 恭喜，送给我。那当然，我们希望 Brian 呢，七月份生日的宝宝真的可以拿到 semester full A。可是我真的蛮好奇的，如果像在念书的你，你真的有试过整个学季里面是拿到 full A 的吗？ 哈 ，full A。 对，整个季度里面有吗？ 没有嘞，我都是差一两科才会拿到 full A 的，因为就是在 SPM 的时候咯，我拿9科，然后我拿了6个 A， 3科呢拿 BC 这样子的，不可能 full A 吧？有点难了，对我来说。 可是我做到。 你什么时候拿 full A 呀、啊 哦？ 大学、中学的时候。 中学有试过，蛮常会的。都通常、没有，可能会有一两科是拿 B， 就是败在国文还有高数。因为我国文真的不太好，然后MMAP 也是没有很好，就其他科我都 OK 的。 这样子也是很厉害了嘞，你其他都是拿 A 的。哎呀，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哎呦，真的是、 转个圈来称赞自己，对不对？ 称赞自己多么厉害。 我也希望在收听的你呢，如果在考试的话都可以啊。我们的神呐、来，就是我们的考试神呢，可以祝你考试拿到 straight A、full A， 好不好？同样的，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来看看我们最新的 reels 呢，看了过后呢，也当作是 Bobby， 你考试顺顺利利了，好不好？ 心想事成 ，full A。复A 手就够线 ，Beyond Trend。